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第568集，王爷的奶爸生活三。包拯觉得有趣，走过去蹲下问赵普：“ 小兄弟，你看什么书呢？” 赵虎一转脸，吓一跳：“ 哎呦我去，这人是墨汁打翻了吗？怎么黑成这样？” 不过赵虎仔细看看，那人穿着的是太学的学袍，而且虽然黑吧，但五官仔细看，当然了，需要很仔细看，还是蛮顺眼的，就晃了晃手里的书。包拯看了看凌霄要赵虎背的书，是一本战策，讲的是古代的几场战役，相当的生僻，就问赵普：“ 你几岁？”“ 4岁半。”“ 4岁半，你看这书干嘛？”“ 夫子让我背。” 赵普继续查一个字儿。包拯见好些书页上折了角。“ 为什么折角？” 赵普觉得这黑书生还挺啰嗦，不过正好他查书查得腰酸脖子疼，就暂时休息一会儿。 这些是没背出来的，字不认识，要查。 那其他的书页你都背出来了，你背了多久？ 我昨天开始背的呀。 赵普活动了一下筋骨，继续翻。包拯张了张嘴，盯着赵普看了一会儿。 你知道意思吗？ 看不太懂。 于是，包拯在赵普身边坐下，赵普抬头看他，似乎有些不解。 你别查了，你哪个不认识我告诉你。 啊，不行，问人叫人笑话。 说着赵普继续查，包拯笑了笑也不走，只是慢悠悠开口：“ 这本书里写了三个战争的故事。” 随后赵普翻书的手渐渐停了，被包拯说的那几个故事吸引了。听着他讲完，包拯的故事讲得很生动，还引用了好多赵普从来没听过的典故和历史事件，听得赵普入了迷。讲完之后，包拯迅速翻开那几个折页，跟他说哪个字怎么念，意思是什么。大概一个时辰后，包拯将书还给赵普。 能背下来了吗？ 赵普点点头，包拯就站起来拍了拍他肩膀，说了句孺子可教，就走了。第三日，凌霄来抽查赵普，八王爷也好奇的在一旁听。可出人意料的是，赵普不止将文章都背出来了，还了解其中的意思。凌霄之后问的问题，他对答如流，惊得凌霄和八王爷张大了嘴，半天明白不过来。从此之后，凌霄父子多了些麻烦事儿，就是赵普老黏着他，要战策看。各种历史故事也都要看，遇到看不懂的，赵普就跑去太学等，因为那个黑书生几乎每天都会去藏书阁找书看，而且也好认，反正那么黑的就他一个。包拯自己看书的同时，都会陪赵普一起给他讲一下他看不懂的故事。在赵普看来，这黑书生太带劲了，博学的好像满肚子都是墨水，难怪那么黑了。天下事，无论是古代的还是现今的，问他他都知道。后来八王爷在藏书阁找到了正交流着的包拯和赵普，才明白赵普怎么最近突然就爱上看书了，原来碰上了高人。八王爷和包拯带着赵普和赵真进入了太白居，太白居的伙计跑上前招呼，带着他们上了2楼的雅座入座。赵普走在最后，趁八王爷他们上楼，一拽伙计：“ 哎，你这里有好酒是吗？” 伙计点头，因为之前多起派人来嘱咐了，以后赵普要是来拿酒，直接给他就好，年终到八王府结算银子。 九王爷要多少？ 要一坛子好的，然后一会儿我来拿。 好嘞。 伙计兴冲冲点头，赵普就上楼了。他刚上楼梯，就看到门外一个胖乎乎的侍卫带着几个手下走了进来，瞧着眼熟，正是今早在太学门口碰到的那一群。 哎呀，庞大人，您真是英明啊！贡品竟然真的出事儿了，好险呐！听说，带着士兵最先赶去的佟大人直接就被贬了啊！皇上下令开封府调查这件事儿呢。哎，不过没什么头绪。 我们得想法子把贡品找到。 大人，不说布衫贡品的事儿吗？再说了，这都归开封府调查了，会不会抢功劳啊？ 谁抢他功劳了？我们是找到了线索之后告诉开封府的人。 您不要功劳啊。 庞吉一笑，也不多说，溜达上楼。赵普就在楼梯口发呆，挡着路了，那庞吉身后一个侍卫就对他嚷嚷： 哎，小孩，让开。 话没说完，庞吉瞪了那侍卫一眼，笑眯眯对赵普一抬手： 小兄弟，你先走，别理他们。 赵普眨了眨眼，快步上楼了。那几个侍卫还说呢： 哎呦，庞大人，您真是好脾气。 庞吉无语地看了看众人，笑着摇头： 这么大块八王府的腰牌就挂在腰间，这小孩怎么能得罪呢？就你这种隐身，还想在开封府混，迟早把小命混没了。 赵普含笑上了楼，到了桌边坐下，庞吉正好上来，正对着楼梯口坐在八王爷腿上的赵真突然伸手一指他。庞吉愣了愣，八王爷也顺着赵真手指的方向望过去。庞吉赶紧上前对八王爷一拱手： 参见王爷。 八王爷看了看他，应该是个禁军的领班，就笑了笑： 听说贡品被袭了，丢了一些。 是的。 你叫什么？ 下官庞吉。 庞吉微微一笑，一转脸看到包拯了，就是一愣。包拯也看到他了，也是一愣。随后两人几乎同时喊了起来： 臭黑炭！ 哦呦，有仇吗？ 八王爷也不解，倒是小赵真不知道是不是觉得一黑一白一胖一瘦俩人仇人相见的架势挺好玩的，拍着小手咯咯笑了起来。包拯和庞吉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什么仇怨，一见面两人都蹦了起来。赵普好奇地瞧着两人，八王爷则是看着腿上的小赵真。赵真这孩子吧，平时就跟温水似的，不知道是过于早熟还是有些呆，总之都没什么大喜大悲的感觉。通常这么点的小孩哭闹是常有的事儿，可赵真从来不哭也不闹，开心了也就伸手摆摆，不会说话。那会儿每天就坐在床上发呆，一双大眼睛好奇地看着四周围。起先八王爷怕他真的呆，心说那完了，皇家本就人丁少，难不成最健康的一个娃还是个傻子？但是赵真一点都不傻，说话比别的孩子早，走路比别的孩子稳，记性也好，三岁还不懂得看字，但是什么诗啊词啊的给他念一遍他就能背，背过了也不忘，过几天给他起个头他还能接着往下背。只是这孩子还是呆呆的感觉，都看不出来他在想什么。可是这会儿小赵真看到包拯和庞吉对视的时候忽然笑了，还拍着小手好像很开心，于是八王爷摸了摸下巴： 小家伙莫非是喜欢这二人吗？ 难得找到了宝贝侄儿喜欢的，八王爷就开口了： 坐下一起吃吧，我正想问问贡品被袭的事情。 庞吉本来正跟包拯对视，一听八王的话倒是一愣，觉得不可思议，眼前的可是八王爷，竟然和他一起坐。不过八王爷向来以随和著称，庞吉也没多矫情， 陪着坐下，对身后众侍卫示意了一下远处的座位。几个侍卫点点头，到了离开挺远的一张桌子边坐下，自顾自吃饭。庞吉虽然坐下了，不过也没忘记和包拯大眼瞪小眼。八王爷觉得好笑，包拯向来稳重，怎么跟个侍卫呛上了？ 袭人，这人你认识？ 认识，怎么不认识？ 庞吉端着杯子也无奈，觉得这黑炭就是个事儿精。说起来这两人有什么夙愿呢？事情发生在半年前，去年的初秋，两人一个到开封上太学，一个到开封做侍卫。这一天庞吉穿好了官服，乐呵呵出门。他不过是个巡城的官差，属于禁军的最低等级，说句不好听的，也就比城门官大了那么一点点。庞吉这人吧，一来文不行，二来武不行，所以高不成低不就，家里条件不说大富大贵，但是也过得去，于是就拿了点钱想让他做个小买卖。可庞吉非要做官，于是只能做一个小小的侍卫。但是庞吉无所谓，能当侍卫还挺开心，还跟他爹娘说过一句话： 不用着急，我日后定能当大官。 当时左邻右舍都笑话庞吉，觉得他不自量力，庞吉也无所谓。只是怀有大志的庞吉当班第一天就迟到，理由自然不是他出门晚，而是因为有人耽搁了他。而这个被庞吉认作丧门星惹事精的，就是这会儿他身边坐着的黑不溜秋的包拯。那日庞吉正在路上走，突然不知道哪儿冒出来了一个书生，一把抓住他袖子，说发现了贼人，要他去抓人。庞吉看了一眼吓了一跳，这书生穿的是太学的学袍，但是人黑的跟个炭一样，小煤球。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